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96集，小章鱼怪没卡。章鱼怪嘤嘤嘤的哭声还在脑海中继续，不管是那只庞然大物，还是眼前小巧玲珑的章鱼，哭声都是一样的粗嘎难听。张松忍无可忍， 别哭了。 小章鱼还真就停住了哭声，只是声音还一抽一抽的，众人的太阳穴好像也跟着一扯一扯的疼。 他们骗我，说好最多赶出去的，没说连野猪也要被捅。 冬至发现小章鱼传递出的声波居然能够化为具象化的语言传入脑海，但这也说明这只章鱼怪是可以沟通的。 他们是谁？ 就是让我来这个岛上的人。 组委会？他们让你来考验我们的？ 对，他们说这里将有一场比赛，请我到这个岛上来充当障碍，完成之后会给我报酬。 什么报酬？ 我要是被你们砍掉一条触手，他们就赔我一堆鱼，但是他们也没说眼睛被戳瞎了要赔我什么。 这个， 面对这样一只与刚才的嚣张迥然而异的小章鱼，冬至居然生起了一丝愧疚。 抱歉，我们不知道你是组委会请来的工作人员，请问你的眼睛还能恢复吗？ 可以，我的眼睛和触须都可以再生。 那我回去让他们给你增加报酬吧，好不好？啊， 真的？ 章鱼抬起头，仅存的一只眼睛瞅住他。 不过我们有几个问题，希望你帮我们解答。 一个问题半吨鱼。 可以。 那你问吧。 你见过天魔残魂吗？或者说见过被魔物附身的人吗？ 啊，魔物是什么？ 就是看上去一团黑气的模样，实际上它能够进入生物的体内，控制它的神智，做出一些有益于普通人类的行为，比如说挖心。 啊，那我看见过，它叫魔物吗？ 众人大惊，冬至追问， 在哪里？ 我不知道，但他挖心的时候我看见了，他吃了好几个人类的心脏，还有一个人跑了。 跑的那个人就是我，你当时为什么不阻止那个恶魔？ 啊，为什么要阻止？游戏规则只让我不能伤害人类，没说要保护人类。 刘清波狐疑道， 你看见了他，他为什么没有杀你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我。 你的力量如此庞大，为什么他没有依附在你的身体上，借助你的力量去杀戮？ 章鱼沉默了。刘清波越发觉得章鱼可疑，剑都已经拔出来了，才听见他迷茫的声音响起。 我也不知道，他的确试图攻击过我，但是发现无法操控我，所以就跑了。啊，我想起来了，他说我太蠢，脑子里整天就想着吃鱼，力量也不够强大，觉得进入我的身体是一种耻辱。 难得自己的想法跟天魔一样，刘清波却并不感到荣幸。一问三不知的章鱼就像一个灵智还没有彻底长开的小孩，既强大又稚气，连说出来的话都时时令人哭笑不得。 他还在这座岛屿上吗？ 没有，他去了另外一座岛屿，因为那上面有一只更可怕的怪兽，他应该是去找那个怪兽了。 什么怪兽？ 我不知道，但很可怕，我能感应到他的力量，非常庞大，非常深沉，令人无法抗拒。 我也不敢靠近他。他现在正在沉睡，但不知什么时候会醒过来。如果他醒过来，那将是非常可怕的场景。海水倒流，太阳换成月亮，我也会死的。 小章鱼说的话颠三倒四，用词很混乱，但能听出语气中极度的恐惧。 那怪兽也是组委会请来的关卡吗？ 不不，他们不知道它的存在，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但我能感应到。你们说的恶魔应该也能，所以他去找他了。 我很害怕。我要回家。 众人万万没有想到，刚才那只耀武扬威的巨大章鱼缩小之后竟然是个这么孩童心智的怪物。刘清波恶声恶气地说， 不许哭，好好回答我们的问题，他去了哪座岛，岛上有什么。 章鱼哭得更大声了，李寒儿看不过去，弯腰与冬至一道温声安慰。也许是女性的温柔力量使然，小章鱼的哭声终于慢慢的小了下去，大家胀痛的脑袋也终于得到了解脱。 你有名字吗？ 我叫梅卡。 梅卡，你不是害怕那只怪兽醒过来吗？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消灭恶魔，不让它有唤醒怪兽的机会。但你要告诉我们，恶魔去了哪座岛屿，岛屿上面有什么，我们才有把握战胜恶魔。 岛上有冰、冰川，一座巨大的冰雪之城。 冰雪没有融化？ 迷雾是结界，凝固了冰雪，不会融化。他们特地把冰川运过来，但他们建造的时候并不知道下面有怪兽。怪兽在沉睡，不能被惊醒，不然会有大麻烦。 梅卡口中的他们显然指的是51小组。 既然怪兽在沉睡，那恶魔应该也无法唤醒他吧。 不，他可以钻进怪兽的意识，将怪兽激怒，再控制他。 懂，我们必须马上找到莉莉丝，把真相告诉他，然后去消灭恶魔。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